歌第三章。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心爱的，我寻觅却没有找着。我睡起来，环城巡行，在街上，在广场寻觅我心爱的，我寻觅却没有找着。城里巡夜的卫兵遇见了我，我便问道，你们看见我心爱的吗？我刚离开他们，就找着了我心爱的。我拉住他不放，领他到我母亲家中，到怀孕我者的内室。耶路撒冷女郎，我指着田野间的羚羊或聘鹿，恳求你们不要惊醒，不要唤醒我的爱，让它自变吧。那从旷野上来，状如烟柱，发放墨药、乳香以及各种舶来香料香气的是什么？看，撒罗满的御轿有60勇士环绕，全是以色列的精旅，个个手持利刃，善于战斗，腰间各配刀剑，以防夜袭。撒罗满王用黎巴嫩香柏制造了一个宝座，银柱金顶，紫锦垫褥，中间绣花，是耶路撒冷女子爱情的结晶。西有女郎出来观看撒罗满王，她头戴王冠，是她母亲在她新婚心灵欢乐之日给她戴上的。